首这首歌叫做《808》，已经是郑秀文在2002年华纳唱片时代出产的作品。而这首歌距离郑秀文的出道已经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。在流行音乐的潮流当中，就好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原本是很多主流的歌手，都在近些年来开始换上了不少新装，变成新派的或者是新锐的歌手，亦或是走一些流行的路线。因为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之下，可能每个人都会怕变得传统或者显得老派，所以坚持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和尤为重要了。接下来大牌朱大哥，我们再来听到的这一位也是香港流行音乐的主流力量，陈奕迅。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，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。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，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，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，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。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，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。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。爱如潮水，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。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，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。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让我断了气填了心爱的过火，一回头就找到出路，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，麦克风都让我征服。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，我想来一个吻别作结束，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，不让我泪目。 刚才这首歌叫做《K 歌之王》，来自于陈奕迅。对于陈奕迅近些年来的努力，可以说是有目共睹，所以也有很多人叫他当之无愧的 K 歌之王。最近这一两年，陈奕迅在内地开了不少巡回演唱会，连他自己都惊讶，原来自己有那么多歌被人广为熟知。接下来，大牌朱大哥，我们同样要听到一首适合 KTV 的作品，内地非常年轻的创作歌手胡彦斌。 行走在刚刚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下了 是几个人关在 KTV，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。走得好缓慢，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，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的这一位林忆莲呢，曾经在歌声里面扮演过幽怨的少女、烈性的女人或者是都市的女性，每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恰如其分。曾经他跟李宗盛两个人搭配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那首歌几乎有着万种风情，所以连男人都承认林忆莲并不漂亮，但是最具有女人味儿。 相爱可以再快一些，只要感觉对，人心是多么迂回，不必太了解，关于这些那些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分手可以容易一些，只要你不拒绝，柔情不再那么纯粹，何必太沉醉，关于这些。

有一句成功学领域非常爱讲的话，叫做态度决定高度，但是这句话放在王菲身上倒也非常合适。刚才这首歌叫做流星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另外一位女歌手许茹芸带来的恒星。 最多的你，时间正滔滔流去，能多爱一秒我叹息。 My love， 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请做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， 我不欢心不已。爱情原来真可以相信，无缘为什么会遇见你，所有的情绪原来都是必须，幸福毕竟 人心。终于给我一个你，否则我的生命有什么能珍惜，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。我自己与你合而为一，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，时间正滔滔流去， 能多爱一秒都叹息。 对于一个天后来说，除了要拥有着完美和出色的演技，最重要的是要拥有让人过目难忘的脸，或者是让人心生羡慕的个性。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和许茹芸，两位都是在歌唱技巧上相当有自己风格的人，但是许茹芸似乎显得更加的甜蜜或者清淡了一些。大牌主打歌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沧桑和有辨识度，它是永邦《威尼斯的泪》。 你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你比谁都清楚，真心离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尽是命运伏笔。一串串的泪水汇成为你湿流雨，送走你的回忆，青丝繁华美，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，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 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，陪伴我漂洋过海，经过每一段旅程，隐形的稻草人，守护我的天真。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，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。

些事我没说，但你知道结果。有一天我会擦上翅膀飞，有一天我会张开双眼看，有一天我会见到我的梦中有谁，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背。 这是一个干净的没有杂质的声音，它是来自于新加坡的蔡淳佳。也许它并没有孙燕姿这么大红大紫，但是在新加坡国内它还是受到了业内的肯定。大牌主打歌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同样要听一个干净的声音，这位是熊天平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世界是马桶，收了我停泊，满载的渔火，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，在爱情的码头，我燃烧我的。夜黑时候，你疏忽错过我分清等候，我已不能回头。天他可愿意帮我，你在何处漂流，你在何谁厮守，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，我已不能回头。